北京时间17点整。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赤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要给你听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女歌手，也是这十年来几乎是创作产量最高，而且在唱作方面最令人惊艳的一位，她的名字是蔡健雅。接下来这首歌，她的道理和故事都让很多人反复传颂，那就是在爱情当中也有进化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是旋转门，转到了最后真心的就不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试着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青春有时还蛮单纯，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读进化论，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我的替身已换过多少轮，旧情人心中变冷。我的一生有几道旋转门，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 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过程，学会认真，学会忠诚，适者才能生存，懂得永恒得要我们进化成更好的人。化成更好的人。 虽然蔡健雅的声音听起来是觉得相当感性，但是她的歌词却往往让人可以瞬间冷静下来。有些人说听她的歌可以浇灭激动，浇灭幻想，让你瞬间回到现实。所以即便是在火热的爱情当中，我们也需要一些冷静的理智。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一个同样感性的声音，这一位是显得有一点文质彬彬，甚至柔弱的有一点伤感的男歌手，他的名字是林宥嘉。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地痴迷地整着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传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场观众都离席，剩下我还在原地寻觅，耳边听着谢幕的歌曲，走不出去，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 将我哄醒，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友情可穿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我搬到谁的隔壁，谁成了我的邻居，明写上没有你参与，像那我的邀请，曲终人散却写下不会结束的结局。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海边，爱情盛开的世界，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哦，我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走过风吹的冷冽，最后一盏灯熄灭，从回忆我慢慢穿越，在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这位，他是从一个像小痞子一样的男生，成长为粤式情歌代言人的张震岳。每个人都会经历成长，张震岳的成长是否也和你的成长有相互交融的部分呢？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很难》。 有一天的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下来闭上眼，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混合案件，孤独的气味，是纯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一个晴天，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蹲下来，闭上眼，浑然不知寂寞正在蔓延。昨天的激情，今天的空虚，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一杯水和一支香烟，温和安静，孤独的气味，是纯情，是谎言。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疯狂的世界，陌生的血，锁在门之外。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离不睬，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谁不希望啊？谁不希望？ 我们最初认识张震岳的样子是风格焕然一新的摇滚专辑当中，他摇身一变变为年轻活力的代表。当年的成名作叫做《爱之初体验》，在那个时间几乎燃烧了整个歌坛。 后来张震岳在多年之后加入到纵贯线这个团体，其他几位大哥说他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实际上就在那一年，张震岳也已经超过了30岁，他在乐队当中负责打鼓，还要创作编曲和配唱，负责为这支队员年纪加起来有200多岁的乐队带来新的元素。所以对于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几位颇为认同的大哥，还是那些喜欢他的听众，应该都会认真的认同吧。接下来大派主打歌，我们就来听由李宗盛、罗大佑、周华健和张震岳组成的纵贯线组合。 听我说，我原来有个梦，跟你高飞远走，跟你一起走到白头，但是我又有花有乌有，忘记我们承诺，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必须一个人走，必须扛下所有罪过，必须离开熟悉的街口，请你不要忘记我。这夜里有小雨飘在空中，当我扣扳机的瞬间，灵魂早已卖给魔鬼。可笑的是，我好想求主帮我赎回，赎回我那一丁点的尊严。想起妈妈的脸，对不起这几年，是否有机会再见你一面。妈妈，我犯了错，你会原谅我吗？我已经踏上了末路，别人眼中的亡命之徒，哪里还有我的藏身处？我的兄弟离我远去，我还傻乎乎的相信道义，所谓的人性，莫非要用血和泪来换取教训？不想再混下去，想说干完这一票，我就不再聊 Loki。 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流不停。 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迎风向前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平定海洋什么关卡。当车身隆隆，梦开始真空，它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你懂。 哎，小子，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就发生在你身上了。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人质。不要让某个女人做个蠢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偏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换你晴空下的面孔，庸庸碌碌不开心的锁着眉头，要向谁哭诉？为什么想去看场电影，该死的台风偏偏选在每一个的周末？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人穷得发疯，有人富着把钞票当做了枕头？为什么新闻里鼻酸故事只为了偷面包给女妈妈充气的小偷？为什么一百个为什么变成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不通，写不出的鸟念念念，我为了什么？ 是唯一的方法。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平静海洋什么关卡。当车声隆隆， 梦开始争锋，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往出发了，不要问那路在哪，幸福向前是唯一的方向。往出发了，不想问那路在哪，云梯太阳什么观察。当城市梦中梦开始震动，他卷起了风，重新雕塑每个面孔，夜雾那么浓，开阔也汹涌，有一种预感，路的终点是迷宫。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总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 FM986 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颤抖，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还没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伤口，然后一起分享，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刚才这首熟悉的歌有很多的男歌手翻唱过，它是来自于王菲的《红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台湾歌手文章，而接下来这一小节我们打算跟你听一听那些翻唱过王菲的男歌手们，而这一位呢是周华健。在这首歌里面，周华健摒弃了以往他的光滑平和的唱腔，反而用到了一些沧桑的音域的部分。你来听一听这个版本的《棋子》，你喜欢吗？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只走进你安排的占据，我没有坚强的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权利，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个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 像是一个情，已经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只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轻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手控在你手里。我像是一个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我像是一个棋子，来去全不由自己，棋手无悔，你从不曾犹豫，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 刚才这个版本的棋子，周华健唱的格外伤感，因为这首歌是由周华健的老师杨明煌所写就，所以周华健在翻唱的时候伤感的因素会更多一些。而说到王菲呢，对王菲的歌迷来说，似乎所有的翻唱都一定要拿来与之相比较，作为原唱歌手，王菲和后来的翻唱谁唱得更好，这个问题被每一次的问到。但是一首歌经过不同歌手的处理，事实上已经成为两种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比较摇滚版本的萧敬腾的释放版的开道荼蘼。 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它差有没有一毫厘也何关系。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爱了就要去，相差那不过天地，又何自己？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沉迷过楼上一个人消失，谁是长途哈利，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是找自己，舍不得逃避，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谁给我出世界我都别怀疑，心花怒放就开了图。醒了就哭泣，爱了就要去，相差那不过天地，有何刺激？有太多太多魔力，太少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有什么东西死心塌地？一个一个偶像都不爱如此，沉迷过楼上一个个消失，谁去上天台底，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也不能看得起，谁给我全世界我都会怀疑，情话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上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是三位男歌手对王菲的歌曲的不同的重新演绎，而这一小节我们要听到的这两个女生都是公开宣称自己是王菲的歌迷，挚爱王菲的歌手。首先这一位，她的名字是江美琪，看起来是和王菲不同路线的人。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她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身影，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 虽然说江美琪在出道的时候第一张唱片就叫做《我爱王菲》，当年的她是以另类和叛逆的形象，梳着一头黑人的辫发来出道，但后来的表现却完全换了一个路线，越来越温柔和朴素。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位歌手却和王菲有着相似的个性，敢于追求自我而又是那么的独立和特别的女孩，范晓萱作为今天的结束曲。感谢您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吧。 Bye. 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啊，哦，眼泪。成长的滋味，哦，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天地玄黄，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生活在这个时空，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直到我遇到了他。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磨10把剪刀，收入30元。然而他却在5年内向四川汶川地震 青海玉树地震、甘肃泥石流、四川芦山地震等，累计捐款23392.2元，全部都是硬币。80多岁的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能够活到90岁，这样就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更多好事。他就是磨刀老人吴景泉。梦想的伟大不在于拥有，而在于付出。 北京时间18点整。